听到伍佰的一首《美丽新世界》，出自1999年的同名电影。那是一部简单到三句话就可以说完的故事，但是却曾经给我巨大的力量。在我刚刚毕业工作的时候，长大是一件悄悄发生、没有办法逆转的过程。虽然说不能改变，但是可以回头看曾经的自己，然后看今天收获的甘苦。送上牛奶咖啡的一首《越长大越孤单》。 多年以后，你回到我身边，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，看着我，也告诉我，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？你曾对我说，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，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，永远的不会退缩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，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，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，也突然说着改变是必然。多年以后，你回到我身边，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，看着我，告诉我，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？你曾对我说，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，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，永远的不会退缩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，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，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，也突然间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。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？你曾对我说，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，看着我，也告诉我，你的心依旧燃烧着。 在高考那几天啊，微博上最热门的除了各地的高考试题还有作文题之外，还有一段日剧《龙樱》里的台词。考试的正确答案只有一个，所以它很残酷，但是人生不一样，人生有很多的正确答案。读大学是正确的，不读也是，喜欢运动是，喜欢音乐也是，所以不管考上还是没考上，都不要否定自己的可能性，要挺起胸膛，理直气壮地活着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听胡彦斌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我是肖辉，我们明天见吧。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？流着汗水，默默心。